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本期节目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在节目之外获取更多权威且有用的科学知识，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和大家来，在周末的时候，我们请来的是两位好朋友。这两位好朋友呢，将跟我们讲述一下他们自己是如何与科普这件事情结缘。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其实我们照亮新闻深处栏目呢，是一档新闻科学节目，有很多科普的内容啊，也是我们日常在节目中分享。除了内容之外呢，也会邀请很多这个领域的一些人物。那么有两位年轻人，他们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都在我的视野中活跃，但是因为他们太忙了，我一直也没有办法把他们请到节目中来。最近呢，终于是请他们来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是以声音的方式展现的，大家看不到他们，但是想要见到他们呢也很简单，可以去关注一个账号，这个账号叫做模型师老袁啊，这个老袁就是原因的袁，平原的袁。在这个账号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男人，他做了很多更有趣的模型，而这个模型呢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方面的科普知识。目前全网的粉丝有800多万，但是我刚才介绍到的是老袁一个人，实际上呢，老袁仅仅就是这个账号的大脑和体力的执行方，还有一个账号的灵魂，那就是老袁的夫人耿昭。耿昭呢一般都是做幕后的英雄，但是今天呢也在我们的节目中共同出现了。我在以上时间呢介绍了一下这两位，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模型师老袁的账号的主理人宁元，还有呢耿昭，欢迎二位。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模型师老袁的太太，当然也是主理人之一啊，我叫耿昭，大家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模型师老袁的主理人老袁。老袁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这个准备好了里面就透露着我叫不紧张的意思。 大家好，我叫宁元，是模型师老袁的主理人，模型师老袁本源 啊，本源。好，今天的二位都来了。其实模型师老袁一般在镜头前出现的时候都是一个人。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你一个人在忙碌的时候，耿昭在干什么？ 耿昭在剪片子，或者是在那个在看我之前给他写的稿子。 哦，就是他在给你做非常重要的梳理的工作和总结的工作。 对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打一个分数啊，模型师老袁这个账号现在做的已经有声有色了，而且呢也做出了自己独立的科普的品牌。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觉得自己占多少分？ 就是我俩加一块100分的话。 对啊， 就是我占多少分，我俩加一块的话，我可能就占50分。 哦，那另外50分呢？ 只能是他了呀。 哎呀，完美避过了我的陷阱啊。为什么那50分是他呢？你觉得他的重要性体现在哪？ 他是一个，因为他之前在参与到这个账号制作之前，就是他是电视台的主编。然后他对整个这个节目的这个高度的梳理和这个整个节目的规划，整个节目的这个体系，他的认识其实是要比我的这个理解会更深一些。然后我这边其实会，我是一个艺术家，我经常在做东西的时候，我会陷入到一些局部的一些小设计、小梗、小好玩里头，就我可能想不到那么周全，但是他能够帮我弥补很多我的缺陷的地方。 我做节目这么多年了，第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说我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见到。不错，向这位艺术家表示肯定。哎，刚才 完了，这块收视率要降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宁儿说他自己在整个这个账号当中占到50分啊，耿昭呢作为你的夫人，也作为账号的另外一位主理人的占50分。接下来问问耿昭，你觉得自己这个50分，你觉得他给你给少了还是给多了？ 这个坑好深呐。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账号在初期的时候基本上是由我们两个人单独完成的、 嗯、 然后其实在去年的后半年的时候，我们因为成立了公司，然后也招募了一些小伙伴，所以现在这个账号实际上还是由一个团队，一个十个人的团队来完成的、 嗯、 所以如果要给这个事情打分的话，那其实它不太好说，因为它每一期节目大家都有不同的努力、 嗯、 对，所以它加起来一共是100分、 嗯、 然后谁占多少分呢就都不太一样。 你看这两个人的话说完之后，我就更加确定宁远你是一位艺术家了、 哦、真的是，我这个高度就是明显不一样，我的天，我就脑子里就想着哦，两个人的就是1人50，哎，他脑子里想的是一个多维度的东西、嗯、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搭配其实特别好，就现在大家能够在网上看见你们很有趣的作品，这些作品呢不仅仅是从现在开始、 嗯、 其实很多年前你就已经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了、 嗯、 来去做和模型有关的事情、 嗯、 而且除了现在在网上的传播是一个大 V 的身份，是一个重量级的账号以外呢，其实之前也做了很多年的铺垫。接下来我们先来讲一讲过去的故事，就过去你是怎么开始进入到这一行的，怎么开始做模型的，以及你们两个人又是如何认识的，然后搭配的这么好。你看刚才你以艺术家的身份然后留下了很多漏洞，然后你的夫人都帮你完美的填上了，这个配合特别好。 我跟你说，今天如果我一个人来，那这个节目估计就完蛋了，这一集节目就完蛋了。 如果以后你们两个人出席的时候一定要成双成对啊。来，接下来我们开始回顾一下昨天，讲讲故事。你是怎么开始进入模型制作这个行业的？ 是这样，就是等于说我们家里面就是老人，我的老就是老爷那代， 嗯， 就是他们就是很喜欢动手制作东西，然后从小就是我从小成长的环境里面，就是这些老人其实都是在就是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在做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是伴随着工具一起长大的，我从小对这些工具就不害怕 哦， 然后反而且平常跟着老人去玩的话，我也会时常的去用一些工具、 嗯、 用手边的材料去做一些东西。这是 你家里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做东西，或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工具呢？ 就是我姥爷实际上他身份比较特殊、 嗯、 他是一个俄语的一个翻译官 哦、 嗯、对，然后当时那个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呢、 嗯、 这个老人这边就是因为国内其实还有很多工厂，他需要有很多的技术文献需要翻译、 嗯、 然后我姥爷就去给他们做这个翻译的工作。 嗯， 翻译的过程中呢，就是他就是对这个就是工程这一块非常感兴趣，所以在这里面就积累了很多工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嗯 啊，然后他就会有一些工具的话，他就会自己动手去做一些东西。 嗯， 所以我从小长大的这个环境里面是看着我姥爷一点一点做东西在给我姥姥或者在给我们家里面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让我也对做东西对这件事特别感兴趣。 嗯，那你刚刚讲到一个细节，说姥爷做东西就是给姥姥来做的，给家人来做的、 嗯、对， 所以就是做的这些东西里面都是饱含深情，是非常有爱的，是吗？ 我的天，我 我的天讲讲。 我从小大概我三岁左右开始记事儿的时候，我印象中我姥爷就是买了一个摩托车，然后天天全拆了，然后再全装上，全拆掉全装上，然后给我姥姥在摆摩托车上组装各种各样的挂件。 哦， 对，然后就是、 那你姥姥会骑摩托车是吗？ 不会骑摩托车，但是我姥爷把一个2轮摩托车改成了3轮摩托车。 哇，这么厉害。 现在可能不让上路了、 哦、 但是当时是 OK 的，就是改成3轮摩托车以后，我姥姥在那个车厢里面就坐得非常的舒适。 哦， 然后我从小就很羡慕，觉得这样特别好。 你看这个也是给你勾勒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人生伴侣的模型，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嗯、 对， 这是你觉得非常有爱的创作。 对， 那给家里人还做过什么东西？ 老爷给家里人可能更多的不是说做什么东西，而是树立了一种榜样。 嗯， 就是对长辈的关怀，对子女的教育，然后对晚辈的、 嗯、 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些关心， 嗯， 的一些指引的一种榜样的力量。 嗯， 对，从小就感觉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榜样的力量下熏陶成长大的。 嗯 嗯， 所以你见到老爷做了很多东西，你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对， 你自己也对这个做东西这事儿感兴趣。 对，就从小会对这种工具会非常的好奇、 嗯、 然后对这种工具对手艺会很敬畏。 嗯， 所以从小看到任何人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很好奇的贴过去。 嗯， 就比如说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好，老师会让我罚站。 嗯， 罚站我站在窗台边上，我并没有在那儿低头哭。 嗯， 我是看着远处有个工人在那儿刷篮球架，我站那一节课我就知道篮球架刷好从零到刷好要4到5个工序。 哦，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积累了很多很多关于制作这一块的一些小经验。 嗯， 在日后的制作中，这个其实 当时的那种小时候的好奇实际上是日后制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动力。 嗯嗯，那你还记得自己最开始做的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吗？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东西，你觉得这个不错，这就是我宁源的作品。 有一年骨折，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骨折。 嗯， 然后那个时候 是因为做东西骨折吗？ 没那么惨。我小时候不用重型机械，就是小时候家里有一年，是2008年那一年，是我们家大难的一年，就是老爷做手术，爷爷病危，然后妈妈颈椎病，然后保守治疗。 嗯， 然后我叔叔心脏搭桥，然后我骨折。 哎呀， 然后我爸这边待业。 哎呦， 然后所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拉着我和我妈先把我妈送到医院， 嗯， 然后去给我姥爷送饭，然后去看叔叔，然后再把我送到他那个公司， 嗯， 往那一放，然后我就只能自学。所以那个时候在看到家里人每天那么辛苦的时候， 嗯， 非常难的时候，所以那会儿我原来小时候学习成绩虽然不好，但是那个时候突然就是感觉灵魂深处受到了一种撞击，觉得应该去珍惜眼下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就开始自发的去学习，自发的去看书。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的这种就是一些思维的创新的火花。 嗯 嗯，然后有一天我记得是从家里翻出来一个鞋盒，就一个鞋盒，然后我就看着那个鞋盒，鞋盒是六个面组成的。我当时想，六个面长方形能组成一个盒子，那如果更多的面是不是能组成更多的东西。然后我就画了一个，就在纸上开始画草图，从一开始的一个三角形开始往外推着推演着画，就跟现在你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墙壁 很多的反射的墙面， 画出来大概300多个面的一个形体，然后把这个形体剪出来， 哦， 沿着边缘剪出来，最后拼装出来变成一个立体的小狗。300多个面在脑子里就直接成型了。 哇， 就是那个时候看，现在来看实际上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呀， 但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能做出来了。 那就是你的大脑当中要有特别好的空间的解构能力， 对， 你才会知道这些小三角形怎么拼出来。 没错，就可能是因为真的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很多孩子也缺失这一块，就是从小对工具是惧怕的， 嗯， 从小对动手这一块是远离的， 嗯。 那我小时候，如果比如说我经常做这样的训练的时候，我脑子里对这个东西的想象力是极强的， 嗯。 我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一直特别差，但是到几何那个时候，我只要一学习，只要一考试，我就是满分。 嗯， 就是这个东西，它对这个空间思维的这个提升是帮助是潜移默化的。你可能不用做那么多题， 嗯， 但是它在你脑子里面变成了一种方法。 我很好奇，你是怎么就知道这300多个三角形可以拼装出一只小狗？这是一种天赋吗？还是说你的姥爷曾经教过你？ 没有。 还是你曾经在其他的地方学习到这个事儿？ 嗯。也没有，就是可能有一定的天赋，然后也可能是一种思维方， 嗯， 我现在具体当时怎么想的我也不太清楚了，但是就是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诞生吧，我觉得， 嗯， 就是从一开始最简单的六面体，然后逐渐的就画到了8面12面，就越来越多的面就延展开了。 嗯， 对，就很神奇。 哎，真的是，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用天赋来解释的话持不同意见的朋友应该会很少很少。 嗯， 而且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是有这部分天赋的。 对，就是跟别人可能想法不太一样，就包括画画也是， 哦， 就是从小的时候家里会给我买很多，我估计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买过这种书，就是简笔画， 嗯， 少儿简笔画这样的书。 嗯， 家里人会让我去描，会让我去照着画， 嗯， 但是我就不喜欢那么画。 嗯， 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画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 那你爸妈会干涉你吗？ 一开始会，但是后来发现就是画这些画老师非常喜欢，然后也拿了很多国内国外的奖项。 嗯， 然后家里人就不管了，这样放开了。 嗯， 对，所以从小对于艺术这一块的就是他们没有什么干涉。 嗯 啊，只要我 喜欢。所以你画画也画得很好。 还行吧。 哦， 对，我是艺术类的。 啊，你艺术类的，后来在哪上的学呀？ 传媒大学。 学的什么专业？ 广告设计。 这个应该是跟你自己的天赋或者你的爱好是非常相符合的一个方向。 没错没错。 他今天不凡尔赛了，你知道吗？他平常都跟我凡尔赛因为我也是学画画出来的， 哦， 但是我画画的功底就不是特别的好，但是他就是特别的好。然后他一开始就特别跟我凡尔赛的， 嗯， 就是当年他考学的时候考的是什么央美第二是吧，然后那个北服的第一，然后最后他觉得还是去上了广院，就是传媒大学。 嗯， 因为他觉得就是还是感兴趣，就是更偏设计的那个方向。 嗯， 对。 哎，那为什么今天不凡尔赛了呢？ 今天这么多听众了，不好意思。 其实今天你刚才跟我们讲那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有趣。你在很小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制作，可能就点燃了你自己对于某一个领域的兴趣。 对， 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很幸运，这个兴趣选择了你，你也选择了这个兴趣，你就继续往下走。那后来你是怎么成为一位模型师的呢？ 上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广告，广告它其实要求最基本的一块就是在同一个东西的表达你不能跟别人一样，而且要比别人传达的更深入，这样的话你才能脱颖而出，让大家记住你，这是广告最内核最内核的一个能够制胜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时上学的时候，老师有时候会布置一些 PPT 的作业，比如说这个广告媒体市场调查与分析，就是你广告有什么样的媒体，它传播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媒体它传播的这个长处是什么，优势是什么，这样的一个作业。那一般的同学来说的话，他们都会做一些 PPT， 就是老师可能初衷也是让大家去总结书本上的东西，然后做成 PPT 就完了。但是我脑子里想的，那既然我是学广告的，我就不能跟别人一样，然后就开始制作。老师布置了一个 PPT 的作业，然后最后我交上来的其实是一个实体的模型。 哇， 做了一个老虎机，然后拉动摇杆的时候，拉动第一下会出现第一个那个图案，第一个图案底下会掉出来一个蛋，那个蛋打开以后可能是第一种传播的媒介，再拉动第二个，然后会出来另外一个蛋，拉动第三个会出来第三个蛋，然后那个整个一拉动的时候，他们的共同点的底下会出来一个蛋，再一拉，然后他们的不同的地方又会出来很多。 哎呀， 所以做出来一个非常复杂的一套机械的装置。 老师见到这个东西应该会很兴奋吧？ 对，老师就很兴奋，老师就很兴奋，后来就把我推荐给台里面这个 哪个台啊？ 中央电视台十套频科教频道。 哦，后来就去央视做模型了。 对， 那都做过什么样的模型？大家比如说现在回忆某些节目，是不是就能够想起你的作品？ 我之前得做了上千件，在台里的时候。 啊、哦，都在什么节目上出现过？ 原来如此。 哦， 就是 我曾经还参与过有个节目叫《动物来了》，那《动物来了》里面有很多非常惟妙惟肖的动物的小模型，比如说有的时候就反映那个蚊子，它是怎么吸血的， 对， 那个啄木鸟是怎么去那个点树的或者啃树的，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吗？ 对，是我做的。 哇，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看那个节目，原因就是里面有很多特别好的描述性的东西，包括有很多模型，其实这些模型都是出自于你的手， 对，是的。 哇，那做这些模型给你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觉得是一种锻炼。首先是一种锻炼，就是它能够，特别像你刚才说动物来了这个，就是它能够让我在当时跟他们合作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我在这一个时间段以内，我接触了大量的动物的相关的知识。然后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态度不光是说完成一个模型制作的一个作品，就是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以半个科研的心态去制作的。就比如说做一个那个 盘羊， 对，之前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就是如果比如说国内相关的资料我查不到，那么我可能会去看一些外网的信息，然后查阅相关的纪录片，然后甚至买大量的书籍去翻阅这些资料，但实际上这个不是模型师需要完成的工作。然后我甚至会给你举个例子吧，之前说就刚才说到的这个盘羊的这个例子，就是盘羊是国内的保护动物，一级保护动物，它当时的题目是想要用模型去演示盘羊之间咣咣 对撞， 为什么不会把自己给磕挂掉？ 哦，我看过那一集， 对，就为什么不会脑震荡？然后当时呢，就是国内相关的资料是没有的，真的是没有的。但是呢，羊，普通的山羊，它也会撞头， 对。 所以山羊跟盘羊之间在撞头从机理上的原理应该是类似的。那么山羊是怎样撞头不会得脑震荡的？我就去淘宝上买了一个羊的这个头骨，剔过羊肉的这个头骨发过来，然后自己穿着白大褂就在屋里拿着电锯嘎就给切开了，然后去研究这个羊的头骨里面的这个结构，然后发现在犄角那一块，底下有一块很大很大的增生，然后在脑壳前面形成了一个空腔，然后这个空腔里面有蜂窝状的结构，在碰撞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强的一个硬，就是对撞的这个阻力，所以他撞头是不是就没事儿？然后拿到这个结论以后，写出来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给到专家这边，专家这边觉得可以，然后我们才进行模型制作。就类似的东西其实非常多，然后当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这种强度下去了解，就是你会有不同的机会去了解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物，那么这些动物在你脑子里会形成一个像，就是我理解的是像坐标系一样的一个知识体系，就是 不同领域的动物，它身边的环境会慢逐渐的融合到一起，随着你知识越来越丰富，那么你会对这个东西的认知会越来越清晰。 所以你刚才用学习这个词儿真的是特别合适。你在做这些模型的过程中，你对于很多动物又有了更多的了解。比如就以刚才你讲的盘羊为例，你要不做这个盘羊的模型，你可能就不知道它在对撞的时候究竟为什么这么耐撞。 对，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模型以后，我比别人更多的了解了这些动物。然后让我真的，我现在说这话的时候身上全是鸡皮疙瘩。 为什么呀？ 就是很激动，就是做完这些东西以后，让我真正的是对自然产生了敬畏。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敬畏。所以我们后来当疫情开始了以后，其实我们就在想我们能做什么。然后当时就想到这个，就是其实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其实他是在知识层面是有偏差的。比如说他会给孩子说苍蝇、老鼠、蚊子等等这些东西是不好的。但实际上你认真的去了解这些动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有另外一面是你看不到的。那么我们想通过模型的方式，然后让这些动物身上可爱的一面，让这些动物在地球上不可磨灭的一些存在的必要性的一面，通过模型的方式给非常有趣的呈现给大家，让大家看到这个动物不同的一面。小时候看可能觉得奇怪，知识增加了，但他们长大以后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换一种思路去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逐渐的建立起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一个是对世界的好奇心。 这两个都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个是让人类对待世界的时候有底线，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家园。第二个是人类有未来，因为我们对于世界有好奇心，我们才会去提出问题，解答问题，来获得更多的进步。 对， 哎呀，所以你刚才在讲这番话的时候，真的在你的身后弹出来三个字儿，叫艺术家。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这种专注，包括你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这种喜爱，我觉得这确实是很难得的一种定力。刚才以上时间呢，你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为什么成为了一位模型师，以及为什么后来做了很多和动物有关的模型。这会儿呢你歇一歇，你再蓄一蓄力，接下来呢我要和耿昭聊一聊了，来听一听你们两个人的故事。刚才你是在讲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我想听耿昭讲一讲你们两个人的故事。那你和你女儿是怎么认识的呢？你们两个人， 我们办公室恋情。 你们两个人是在央视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是吗？ 对，他在那会儿在实习。 他比你要小很多， 小一点儿，不要，也没有说小很多， 三岁、 那其实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个年龄段啊。 对， 你们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你是做编导的是吗？ 其实我也是学设计的，我学的是视觉传达。 然 后当时进台里的话，实际上是本来是准备去给台里做新媒体的。对，因为当时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新媒体刚开始的时候，比如做公众号或者是做一些微博端传播的东西的这个事情。那其实一开始是本来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因为当时这个节目的形式非常的有意思。 哪个节目啊？ 就是原来如此。对，它是一个大型时政类真人秀。在当年应该是一个非常有突破性创新性的一个大型节目。然后我后来就是机缘巧合去给一个导演就是做了副导演。然后去帮，就是相当于是去辅助人家去完成了一期节目。然后但是我会发现这个事情非常的好玩，因为本身我的性格可能也就偏男孩子一点， 射手座。 对，所以后来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很值得去做的。然后制片人也当时觉得说你要不然就试一试，然后去做导演。因为其实我的履历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学期间其实我自己也是跟朋友一块也是做过电影，做过就当大学生的那种片子，然后也做过话剧，然后玩过乐队，然后对，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文艺的大学生活的一个这么个人，然后出来的。所以当时 你在乐队当中是什么角色？ 就是当时应该当时其实是主唱和那个贝斯，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有了贝斯手以后就是主唱的。对，女子乐队。对， 好棒。 然后所以其实我本身是一个非常文艺的人，然后来到这个节目以后呢，然后制片人后来就说不然你就试试，因为至少你之前其实也干过类似的事情。然后我就试试以后就变成了编导。对，然后一做这个编导的行业就做了，而且就是科学节目的编导，然后一做也是做了，从2012年到现在也是快10年了。 那你第一次见到宁远的时候 他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因为他的声音很有特质， 嗯， 宁儿的声音其实一听就是我以为他是学播音出身的。 哦， 对对，但所以我当时非常应该叫什么，所以当时就是觉得他是 一个声音控吗？ 算是 啊、哦，所以就是第一时间就被他所吸引，在声音的层面。 对，但是我又会觉得，嗯，就是我理想中的，就我印象中的主持人， 嗯， 应该是长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干净利索，不对，应该叫，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对，因为他当时的那个形象，他平常做模型嘛，实际上他对自己，就是他是一个阳光大男孩， 嗯，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就是成熟稳重的这个主持人的那个形象，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 嗯， 哇，现在电视台出镜的人都长这样了，这是第一印象。对对对， 哎， 但是 后来熟悉了呢。 对，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确实志趣相投， 嗯， 然后聊的东西也都非常的丰富吧，然后嗯，对，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人。 嗯，难得在哪里？ 嗯，我觉得一个是 详细说说。 就一个是思想上，就思维上，我觉得他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 嗯， 就是他不太会以常规的这个思维去看世界，就是很多时候，嗯，像我们原来的节目或者包括现在的模型，就是他很多的这个爆发出来的这个创意点，我觉得是完全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是对，算是才华吧， 嗯， 这是一种才华。 哎，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他是艺术家吗？ 对，这是就为什么他现在会自己说自己是艺术家，是因为我老跟别人说的时候，我都说他是个艺术家。 所以他是被你的这三个字催眠了，这以前都不太好意思，现在觉得既然大家都这么说，我就勉为其难的认了吧。 哦， 他在做模型的时候会有，比如说某一个瞬间或者那种专注会特别吸引你吗？ 嗯，我觉得善良是最吸引我的。 做模型的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善良吗？ 我觉得做模型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没有， 嗯， 就如果真的说吸引我的话， 嗯， 本身我觉得这是才华， 嗯， 就是才，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会被才华吸引的人， 嗯， 对，但是他这个人真正吸引我的是善良， 嗯， 对，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真诚。对，就是其实我对他动心的那一刻，就是有一次在我们那个原来在老台那边的时候， 嗯， 有一个地下道，然后地下道的那个通道里面经常会有一个有一个就是要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其实就是很打扮得很落魄，然后他其实就是过往的人，他就会要钱， 嗯， 然后后来但是一开始其实大家都没有太在意，因为那个人在那儿时间特别长了，然后后来有一天我们从那个外面拍摄回来，然后刚好又路过了那个通道旁边的一个公交车站，然后就看到那个人其实往那个车站上就是刚好要上车，上公交车，然后我们才知道那个人是残疾的，然后他就上那个公交车上半天上不去，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我身边有一个人健步跑了上去，然后把人家搀扶了上去，给人家兜里塞了5块钱， 50块钱 啊，50块钱。我都傻了，我觉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嗯， 就是他真的对陌生人会非常的有爱心和热心，就是你甚至你其实因为那个人在那儿非常长时间了， 嗯， 然后大家其实都知道他有可能是骗钱的， 嗯， 然后也有可能是为了这种博同情然后才在那个地方待着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看到一个就是身有残疾的人，然后完了上不去公交车，然后他都会非常非常主动和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人简直是我生命中就是唯一见过的一个善良到这样程度的人。 哎呀，这个肯定让人感觉很温暖，而且我觉得他不仅仅是对那一个人抱有善意，他其实是对整个世界抱有善意， 嗯，对 刚才在讲到比如说通过模型让更多的人了解世界上的动物啊，了解生命的奇妙啊，我觉得这个能够看出更多的一些心思来。哎，那宁儿一开始也跟我们讲到他在央视工作那段时间做了1000多个模型对吧， 嗯， 那你在认识耿昭之后有没有给他做过什么特别暖心的小模型啊？比如说求婚的时候有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什么模型啊，然后这个会让他记得很久啊？我在问你的时候你一直在笑，是不是就没有啊？答案是否定的吗？ 我觉得他是一个生活中特别关怀的人。 嗯， 但是确实有，就有一年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做过一个，就是一个机关式的一个小装置， 嗯， 就是其实不算模型，但是机关式的那种小装置，然后是放我们两个的那个戒指的， 嗯， 然后他其实就是做了一个小套子，然后那个套子就是我手指一动，然后那个戒指上的那个小翅膀就会一扇一扇一扇，对对对，就是他给我做过一些这种小小的东西， 嗯，特别讨人欢心的东西。 对对对， 嗯， 而且其实有一个现实的东西，就是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们俩因为是办公室恋情，所以我们俩这么长时间我们没有分开过。7年时间，我们从工作早上起来到晚上回家，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没有分开过。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说我就待在一个没有人的地儿，然后偷偷给他制作一套模型，给一个惊喜，不存在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 哎，你这个语义当中有一种不太满意的 情绪在里 边。没有没有， 这是误解。 但是我听出来了，你说我的没有是不是没有，对吧？你不满意是吗？不满意这种在一起的时间。 主要是喜欢这东西，模型要做出来的话得有惊喜。我要一偷偷一跑出去，我估计跑3次他就该哭了。所以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我天天跟他在一块儿，所以有时候没有时间去做这些小惊喜的东西。 嗯，但是你们在一起其实给大家做了很多，让各位在知识层面上有更方便了解的渠道的模型， 对， 也让在感受这个模型的知识的同时呢，也对于这个世界有着更多的了解。 嗯， 而且这个事儿其实不只是你一个人完成的，你一开始也跟我们说了，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合力在做一件事情。 嗯， 那么在央视工作了很多年，其实后来据我了解你们是离开了央视，然后开始自己在做和模型有关的工作。 嗯， 而你们其实真正在互联网上走红，有那么多人喜欢你们，也就是这2-3年的事情。 嗯，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选择要离开央视那么好的一个平台，自己开始出来做模型，这个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件事。 这要回到几年前我30岁生日的时候。 嗯， 那一天30岁起来以后，我就觉得我好老啊。 没有，你没有起来，你当天 是躺在那儿说的是吗？ 不，他头一天就过30岁生日的那天，他一晚上没睡着，坐在客厅里， 对着外面放 呆， 就感觉像一个无助的老人对着窗外。 你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就是觉得我最爱做的事情是模型，是这种视听的表达。 嗯， 然后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跟我想象中最理想的状态有偏差。 你在央视不也是在做模型吗？ 做央视那会儿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大概4-5年没有做模型了。 那后来在做什么？ 后来是在做节目的策划。 哦， 我一直在很怀念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其实真正离职的催化的一个作用，实际上是在32、33岁那一年，有一年年底的时候做模型的时候，有个机会去做模型的时候，突然就是可能手生，可能分心了，然后把手上切掉了一个角。 手上切掉了一个角？ 对，你能理解吗？就是把这个手的这样切掉了一个角。 可是我今天看你的手还是完整的呀。 因为把那个组织贴回去了。 哇， 然后缝上了。 那你这个是属于受过重伤的一只手。 我的天，这个切这个角实际上是最轻的伤。 哇， 这个手缝大拇指缝过16针，小拇指食指是烫伤，烫得特别严重。然后那个这个手也是那个这个手是戳伤，这两个形状不一样，这两个手的形状明显 哦能看得出来。 然后这个手是那个也是缝针，这个手是炸伤。 就是在这个时候，宁源给我们展示了他左手的5个手指头， 嗯， 每个指头上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重伤。 对，5个手指头有6个伤。 啊，这就是你做模型付出的代价。 对，然后那天是我受伤了以后，在医院缝针，在医院缝针，我就看着这个手还在抽搐，因为它肌肉会神经会抖动， 嗯， 然后就一股一股的那个感觉上来，我觉得我如果再不去做的话。再不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这一辈子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把这个事情才真正做成我喜欢的样子。 嗯， 对，而且据我所知，当时我虽然做了很多年的模型，中间也停了一段时间，但是国内其实还没有别人在把它按照这种方式去再做。 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痛定思痛吧，就是手缝针长好了以后，就从台里离开了、 嗯， 离开了以后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嗯， 然后开始制作这个动物系列的模型。 嗯，在这个时候耿昭也选择跟你一起离开，你们两个人从此自立门户吗？ 对，那会儿他离开了以后去了正大综艺， 嗯 啊，然后我这边离开了以后建立了自己的小工作室， 嗯， 就直面 室。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其实我们两个是同时离开当时那个栏目的，因为其实一个栏目它基本上，五年吧，它五年就会进入一个倦怠期，就是观众对你的整个节目的样态或者对你整个节目内容的新鲜度，它都会有一个下降。 嗯， 所以一个节目在它到达了五年之后，然后它就会走一个下行。 嗯， 对，所以其实在后期，也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然后我们两个就决定离开。但是当时决定离开就是创业这件事情，我心里是没有底的，所以我当时其实就还是在央视的体系，然后去到了这个央视创造， 嗯， 然后去继续做节目这一块， 嗯， 然后他自己就是独立门户，然后做了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疫情这个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给打断了，其实就是， 嗯，把哪件事情打断了？ 就是把他做工作室这件事情给打断了， 嗯， 因为就是他自立门户以后，他实际上还是给台里在做东西，那么他其实上还有一个持续的收入， 嗯， 然后我呢其实在做节目口，那么也还是会有持续的收入，但是疫情的话，就是疫情一来的时候，然后整个这个节目当时就所有的节目都停摆，因为都不能录制了， 嗯， 然后他的这个模型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继续去给节目做这个现场录制的这个工作， 嗯， 所以相当于就是我们家的这部分收入就一下就大打折扣，然后当时又租了新的工作室， 嗯， 因为其实最早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小居民楼里面， 嗯， 然后他自己在那儿做工作室，然后完了去做一些这个模型，然后动物来了当时很多的模型实际上都是在那个居民楼里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去做的，所以其实后来就是工作室稍微有起色以后，我们就想着那就租一个大一点的地方，所以当时刚租完大一点的地方， 然后就 疫情了， 嗯， 然后一下这个收入就打折了，以后就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然后当时也不让去线下就见面这种，然后所有的人不都在线上办公嘛， 嗯， 然后我们俩就在琢磨说，那我们是不是两个人就能干的事情，那可能就是短视频这一块， 嗯， 对， 因为这个， 所以你们就进入到短视频的这个创业的大军当中来了。 对， 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今天啊，我一看节目时间的原因，再也没有办法和大家来分享了。我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在网上有很多粉丝，800万以上粉丝的模型师老袁账号的主理人宁元，还有他的夫人耿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在网上做模型科普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故事非常的有趣，也很生动，内容呢也远远会长于我们一期节目的内容。那今天我们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再次感谢宁元，谢谢耿昭做客，谢谢你们二位， 谢谢段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咱们下期再见。 嗯，对，哎，我都还没说呢，你就给我们预告了，不错，好，就按照你这个预告，咱们下一期继续呢和二位来聊聊他们做模型的故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本期节目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在节目之外获取更多权威且有用的科学知识，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关注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That's just life， 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向前，路一直都在。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